239集，把我拽住。 顾元白御驾亲征到了如今，冬日晃晃悠悠变为了盛夏。每次从京城运来的政务之中，必然少不了顾然的书信。顾然年纪尚小，手腕提笔写字时没有足够的力道，便显出几分绵软的迹象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字迹上的进步显著，他不曾懈怠于习字一事。最新的一封信中，顾然小心翼翼地问： 父皇何时回城？ 顾元白看着信，几乎能够想象出顾然的神情，他也生出了些对皇城的想念，想念京城的百姓，京城的熟人。一只手探出，安抚地揉着他的脊背： 再过一个月，朕就要回去了。朕亲征的时间太久，不可再拖延。 一旁埋头写着檄文的孔义林抬起了头，眼底青黑： 圣上，您放心回去便是。如今西夏已收入囊中，后续的整顿和土地的分配，臣等都会按着章程来，您一切放心。 一切尽快。西夏之中的有才之士不少，其中大多都娴熟地研习过大衡的学识，待到明年科举，朕要在其中看到西夏人的影子。 是。 顾元白轻轻颔首，起身从桌后走出。快要走出门槛时，后方正式堂的一位官员想起什么，及时起身问道： 圣上，待收服了西夏之后，不知西夏新名为何？ 顾元白顿了一下，迎着高升的烈日缓声道： 西夏五州，一州并入陕西之内，两州并合，名为甘肃，余下两州改西为宁，取夏地安宁之意，便换为宁夏。 宁夏，好名字。 顾元白笑了笑，对着朝日呼出了一口浊气，大步迈了出去。景平十二年夏，大衡朝灭西夏，设宁夏府路，取夏地安宁之意，宁夏由此而来。是年八月中旬，衡高祖顾廉返京，百姓夹道欢呼，所过之处万民手舞足蹈，与天下乐。至此，大衡扩张地盘的脚步暂时停缓下来。回京的马车上，郊外密林交错，树影绰绰，马车偶尔晃动之间，骏马喷了个响鼻。马车内，白衣袖袍盖住身上人脊背和后脑，待到双臂移开时，袖袍从薛远身上滑落，薛远骨指撑在车壁之上，他身下圣上的容颜已经染上了绯色。顾元白眉眼中艳足，眼中含着润色的光，眸色从下往上的看着薛远时，同充血的唇如水墨画一般晕开。薛远呼吸一停，又低头触到了湿润的唇，手指从背后伸入衣领，顾元白摸到了几道凹凸不平的结痂，他指尖一顿，来回摩挲两遍。 还是留疤了。 不疼。 有些烦躁，这本来什么都没有的。 保护圣上而留下的疤，还能留一辈子，这不是谁都能有的。 可圣上抿着唇，还是笑不出来。 怎么这么可爱？圣上，臣和您现在到了什么地步了？ 我要说话的时候，你又堵住不让我说话。你属狗的吗？你觉得我们现在到了什么地步？ 谈婚论嫁的地步。 他的眼眸有神，亮堂。马车中沉静，只这一声长远，仿若亘古而来，绵延千里不断。顾元白身体内有什么东西跳动得越发快了起来，他知晓这代表着什么，唇角越发抿直，却透着不同寻常的红意。他克制着偏过头，热气逐渐升高，紧绷的脸侧已经泛着潮色。薛远紧张之下，只以为他是生气了，连忙解释： 并不需要真的谈婚论嫁。我不想同你传出什么桃色流言，不想让旁人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臆想于你。但是你现在这副模样，我都不想让旁人看见。 薛远突然庆幸了起来，庆幸顾元白是皇帝，而他奈何不了顾元白，否则以他这样晦暗的想法，会直接将顾元白圈在自己的地盘也说不定。甚至更过分的，他或许会从史书上抹去顾元白的名字，让后人都不能窥得顾元白一二。多么可怕！他甚至想过薛府能不能关上顾元白一辈子。但圣上注定会在史书上耗费许多笔墨，既然如此，薛远只想要顾元白干干净净，不想他被后世随意一个生人窥伺，被旁人轻佻地搭上艳色。 谈婚论嫁，确实无法谈婚论嫁。 不谈婚论嫁，但我同你之间已到了这个地步。我问过空心大师，圣上身子骨疲弱，无法孕育子嗣。我同圣上谁也不娶，就这样过一辈子可好？ 一辈子？他怎么什么都敢说？若你父母以身逼迫你成家呢？ 他们不敢。 顾元白想到了薛远的疯劲儿，薛远许久未曾在他面前犯浑，他都忘了这人骨子里的桀骜。他说不敢，薛老将军夫妻俩便当真奈何不了他。顾元白动了动腿， 起来，你压得我难受。 热了？ 不是。 顾元白皱皱眉，觉得自己也太过上头了，以手扇着风。薛远瞬息明白过来，扯掉腰间的金银玉扇，给顾元白送着凉风。 把窗户打开。 薛远一手将窗口打开，外头的侍卫长对他目光相触，含笑点了点头。凉风从左右吹进，穿堂风爽利地带走了那些旖旎。顾元白头脑逐渐冷静，他看着窗外的绿意，每一棵树繁茂苍苍，微风一动，所有树枝都晃动起来。 我曾同你说过许多次，提醒过你要点到为止，既然你还是要扑上来，那我就不再管你了。 圣上， 若是没有看见生的希望，我不会御驾亲征，也不愿意耽误旁人。可你一而再，再而三的不听话，那是真的让我困扰。 薛远听不得他说这话，但还是忍着听他说完。 我暗中从未停止寻找过名医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既然我来了，总得给我一线生机。但我也是人，人都有失望的时候。我想活着，但天下如此之大，生机如此渺茫，若是我到死了还没有找到活下去的机会，我甘心吗？时光短暂，如白驹过隙，那些宝贵的时间，我不能拿来沉迷于情爱。我想活着，很想活着，用尽一切办法寻找活下去的可能。如今终于有了活下去的希望，可征战之后，胜利之下，还是会有一些无根浮萍的空虚，所以你得想办法把我好好拽住，拽在这片土地上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